Just a boy caught up in dreams and fantasies. Please see me reaching out for someone I can't see. Take my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 有的没的。因为你刚刚读了你去年自己设立的一些目标吧，今年如果让你再写一个新的这个年度的目标，你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放过自己。 我为你鼓掌。 真的。2020年度总结现在开始。 对对对，终于，我的天哪，如此折磨人的一年走到了尾声。你那儿现在也是30号对吧？哎，不对，就在现在你跳到31号了， 31了、 啊、对对对。我觉得尤其是在国内啊，你像我这边其实大概到3月份才开始经历各种各样的非常糟糕的事情，然后国内几乎是从1月份，当然到后来可能会比美国这边情况好一点，但是 anyway 整个世界都在一个非常动荡很不安然后很多冲突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所以反正我是觉得非常的开心，这一年终于是要过完了，让我对下一年有一些期待。对对对对对。 所以啊，我们今天是要来总结一下这一年 都干了点啥。 对，都干了点啥。微博上有一个博主，就是之前他就是会经常汇总快手上很多这种非常平凡的人他们的一些小视频短视频什么的，他叫孔维。他今天他发了一条微博，我其实挺想念一下但有点长啊， 节选一下金句。 OK， 去年年末我们唱着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跨过了2019，待到睁眼，黑暗之中漂浮的不是期待，而是新冠肺炎的阴霾。然后他又说，人在害怕的时候还能勇敢吗？人唯有在害怕的时候才能勇敢。大多数的我们则是安分守己的上网课、上班、云监工、煲剧、刷抖音，偶尔来了个张老师拿起相机说带你去爬山，也被你断然拒绝。主要提到的几个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梳理一下。美股的2周3次熔断，然后国内房地产这个房产界的一些沉重打击，后面其实蛮悲伤的，因为他提到了今年生活中少了，就是从此少了很多人，包括李文亮、赵忠祥、科比、三浦春马、黄宏生、查德威克·博斯曼，这个是谁我其实不太知道，马拉多纳、 RBG， 然后包括这两天的傅聪，其实我也蛮就心里头也蛮不舒服的。其实这是我们就是算是公众人物里面我们知道的，那就是疫情之下死亡的这些人，就我们就不说美国多少，但是我觉得全球下这个情况真的是太凶猛了，这个今年的这种悲伤吧，我觉得是。 是的，最近我关注的一些不管是哪个平台上的 KOL 吧，我们这样说，就感觉都是在讲说我们今年失去了很多，我们确实失去了很多，不管是从世界的角度还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角度或者是个人的角度，其实我们都失去了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我还是比较希望能够去看更积极的一面，即使在这样糟糕的一年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收获了很多东西。我觉得从收获的这个角度，我们也能看到很多例子，包括在这样糟糕的状况下你看到的那些温暖和爱，其实也是一种收获。那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即使我们过着糟心的日子，其实也是可以想到一些在这一年当中你个人的一些收获或者是成长的。这个方面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从刚刚孔维的那篇里面，他后面有落脚，就是有落脚到他今年其实这一年的状态过得还不错，然后我想顺着他的这个往下说，就是我自己今年这一年的一个感觉。然后他在这个里面说的是，虽然前面就是感觉众生皆苦 all in the game， 就感觉是一个非常 悲伤的这一年嘛，但是他说他自己这一年过得还不错，虽然戴口罩不方便，但是可以不做那么多表情了，然后很久没去旅游，反而更习惯了一个人的相处，大家不常见面了，但是聊天的频率和内容却变多了，处事和工作都变得沉稳了，只是越发的尽量少的与人交际，就觉得其实还挺好的，就只是偶尔会想起大家 没心没肺的在大街上打闹。就是他描述的这个状态其实蛮像我今年这一年的心态的，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其实聊过几期，都是因为今年2020年没有办法出去旅游，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事儿。当然国内可能我也在疫情平稳的情况下我也出去过几次，但是基本上都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就是没有办法，实在是觉得一定要出去放松一下，或者一定要出去透透气的这个情况下，我才去了那么几个城市。那更多的时候，我今年上半年是从春节之后基本上就是 work from home， 一直到因为我们二月份开学之后，就是学校一直到九月份才是正式的开学，所以九月份之前就几乎都是 work from home 的状态，就是工作还是有，然后会全部都改线上开，然后项目照常做，就这样的状态，一直我 work from home 一直持续到六月份，我基本上就是一直在家，然后哪儿都没去，或者偶尔最远的距离活动距离就应该是奥森去跑跑步什么的。下半年呢，你也知道，就是基本上就除了工作以外就是感情，也快乐也 suffer， 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解决，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吧。除了这方面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的工作上，我不知道是跟今年有关还是怎么样，就是我其实在今年自己在家的这段时间，我是通过这种比较安静的一个状态思考的层次更深了吧，我在工作上也想得更清楚了，所以就感觉其实包括我七八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当时在微博有写说感觉到了一个 highlight 的 moment，然后就感觉到了一个非常高光的时刻，那个时候就觉得我自己敢说一些事儿了，就觉得今年都已经这样了，我为啥不敢就是有这样的感觉吧。我觉得我今年总结起来就三个字，其实挺莫名其妙的，前两天在我脑子当中蹦出来的一个词，就是找意义。对， 你的这个找意义是指，就我觉得这是个很宽泛的词，是说你找到什么样的东西对你来说是真正有意义的，是吗？ 基本上吧，其实就好比说你刚才那个定义里面，什么东西对我来说真正有意义，那个什么东西可能会有很多个层次，有很多不同的方面。 是是是，我的话今年有几个大的方面吧。 年度关键词。 对对对对对，年度关键词我们可以这样讲。第一个肯定是我们主要在做的事情，像你主要还是在工作，像我主要还是在做一个学生，所以我觉得我的学业或者说我的 MBA 的生活肯定还是今年最重要的关键词。那这个 MBA 就包括了我所学到的东西，我跟同学们之间的相处，以及伴随 MBA 带来的现在的机会以及未来的机会，比如说我暑期的实习，包括我毕业之后的工作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围绕我现在 MBA 这个旅程来进行的。我会觉得虽然今年的这个过程和期待的肯定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已经上了九个月的网课了，所以这个跟最开始所想的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我仍旧觉得这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让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的一段旅程。经过这个学习之后，我变成了一个，我觉得不管是从职业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个人成长的角度，都变成了一个更好的自己，想得更清楚了的自己，分得出轻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等等，我觉得收获还是很多的。那当然说到这个跟期待特别不一样，今年第二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肯定是疫情。那我在美国这边虽然开始的晚一些，但是我觉得受到的影响可能是更大的，就像你说我们不能出去玩啊，不能怎么样，其实说实话我现在对于出去玩这件事情它对我来说太奢侈了。你知道我这九个月基本上除了我男朋友，我没有深入的见过几个人， 我完全是一个自己的一个状态，我可能你像我连超市都不怎么去，偶尔去个超市我能见到收银员，你知道吗？就是我根本见不到任何人，这对于我一个非常需要跟人进行交流的这样的，虽然我开很多很多视频会议，但是真正的在生活中见到人，然后真的能比如说一起做点什么事情，或者是坐下来一起聊聊天等等，几乎都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在这九个月当中，我不能说完全没有见到吧，但是除了我男朋友之外，就是没有跟任何人很密切的有任何接触。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我来说，可以说这是最 suffer 的一件事情。但同时你去看到积极的一面的话，我觉得是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干扰吧。虽然对我来说啊，我不觉得他们是很大的干扰，因为我喜欢跟人讲话，但是积极的方向去看，就是你有更多的时间跟自己相处，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不太会被外界或者是其他人所影响吧，根本就没有能受到影响的机会，你知道吧，就是你只能靠自己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一个好的事情吧。第三点的话，这样说虽然可能不太好，但这确实是我真实的经历，就是因为疫情，因为我们不能出门，必须在家里待着，我觉得我和我男朋友的感情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就是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的长，那其实就找到了很多能够愉快的相处的方式，然后怎么能去互相支持的方法，包括两个人一起生活怎么样能让彼此更开心等等，我觉得这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连我妈都说，这上半年的时候不是国内所有的人都在家嘛，然后像以前我爸就比较忙，就工作比较忙，然后也经常出差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沟通交流的时间或者机会也没有那么的多。我妈当时就跟我讲说，就是因为疫情两个人都必须在家里，她觉得她跟我爸聊了很多天，在很多年以来他们都没有这样做过，反正也在家没什么事情做，他们就聊天，就沟通彼此的想法，即使到了爸妈这样的一个阶段，仍旧是有很多可以聊的，并且越聊越会觉得，哦，我更了解对方了，对他们的感情也是一种促进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也是很珍贵的一个事情。在这样的疫情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见到很多的人，但至少在你身边的这 重要的那几个关系里面， 对对对对，那几个关系是你有机会去好好的去珍惜它，去促进这个关系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方面。 我觉得我跟你很像吧，就是在你发现你父母的这个情况里，上半年虽然我是 work from home， 因为我跟我妈当时从国外回来嘛，所以她也没有办法离开我的屋子，然后也没办法离开北京，咱们那边不让她回，所以她一直跟我在这儿待到了解封五月份，你在这儿住过对的，然后你就想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两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在这儿待了三个月但是我真的其实蛮震惊的，或者是说蛮惊讶的吧，就是那三个月其实我跟我妈有矛盾的次数，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然后因为平时如果我跟我妈见面可能也就是她来个周末，或者是就是一个短暂的接触嘛，或者是我放假回家什么的，那甚至有可能就是我在想的，就是我那三个月跟我妈我们两个之间的矛盾或者摩擦都没有之前就是那种非常短暂见面的时候的那种那么多。那我觉得是因为一个是疫情反而更珍惜了母女关系的这个亲近感，然后二一个是我真的确实是在那三个月里发现了我妈很多我之前不知道的优点也好，或者就是也不是说优点，就是她有很多很强的兴趣爱好， 闪光点， 对对对，闪光点，然后我就觉得我就也想在他那个年纪做个特别酷的老太太对，就是 你妈还不是 老 太 太 好吗？ 对，叫中年人，对对对，中年 对 中年阿姨，是的是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反正我是觉得就那段时间我是从我们两个这个关系上感受蛮深的吧，因为之前我就是我跟家里人，因为我长期在外，不是在北京就是在国外，反正就在外面嘛，然后就 在外面上学或上班，就没在家长久的那么待过，就还是发现了很多他的优点或者他的闪光点，也能发现他其实跟我爸之间思念的那种牵挂感，你知道吗？就每次看着他们俩，我就觉得有时候觉得还是挺憧憬进入婚姻，感觉有个牵挂也挺好的。 理解。 是， 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你这么讲的话，是你和你妈有更多的时间能待在一起，但是你爸和你妈却因为这个事情分开了蛮长的时间。 对， 这是两种变化，可能都看到了一些，你发现了更多的东西，然后他们也能更珍惜彼此能够在一起的这样的时间吧。 对， 我觉得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变化可能是最珍贵的东西了，或者说我们在这样的慌乱的糟糕的一年当中获得的一些非常宝贵的一些东西。 我就想说我这一年吃到了我妈做的好多面包啊。就是今年没有办法买外面的这些面包或者啥的，就感觉我一直在吃她做的面包。 哦，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今年全人类的厨艺应该都有一个提升吧。就是没办法，所有的人都要在家里做饭。我刚刚想问你的是，你觉得过去的这一年2020年，你有哪些，你获得了哪些成长，你个人觉得有哪些方面？ 我拿出了我的微博，看到我2019年最后一天给自己写的一段话。因为当时我2019年的时候用的日历是那个豆瓣的，就是那个电影的，在31号那一天那一页上是说，昨天是历史，明天是未知，只有今天是天赐的礼物。我看完这句之后，我当时就给自己写下了几个目标，是关于2020年的一个目标，就是有那么几个词：认清位置，找准方向，用正确方法做事，提高进步速度，把握好节奏，做减法，重症勿忘。从我现在回过头去看啊，我应该不能说把每一个都做好，但是我觉得我每一项上至少都有完成了一些目标。可能这个不够客观啊，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我自己设定的，然后又是我来给自己打勾。我觉得我2020年还想清楚了，也不能说特别特别完全想清楚吧，就是有一件事儿是我接受了别人的不理解，或者我开始消化这种别人的不理解，或者我不把别人的不理解当成我需要去接受和克服的东西。 明白，明白，这一点很重要。 觉得这是我今年可能会比较重要的一个成长，然后也是说今年我确实也是因为自省的这个机会变多了。 嗯。理解。 对，因为我其实看到你提纲里面有写啊，就是你是觉得今年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其实跟你特别不一样的是，我其实今年更知道哪些东西不想要了，或者说不需要了，其实也是符合在我的那个做减法那部分里面嘛。 你说到我写的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呢，我觉得也是因为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我的选择太少了，尤其是你不管是去做任何事情还都是有风险的，有你这个健康和生命的风险。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至少我是能够看到说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仍然想要选择什么，以及我可以放弃什么东西。至少我是更清楚的看到了我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你比如说啊，之前我们生活非常正常的时候，你就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可以去完成，并且可以去获得或者可以去成功。当你觉得自己可以做到的时候，你就很难不去做。就比如说我举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参加一个什么比赛，你完成一个什么项目，你做成一件什么事情，这些其实是可以能给你带来成就感的东西，对吧？那在过去的情况下，我是觉得那我也很难不去做这些事情，我的生活当中就会不断的去完成这些，他们当然不是不好啊，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就感觉说，哦，大家都在做，都在去完成这些 accomplishments， 我不能没有。那今年就相当于是我要做出选择，我就会越发现我的人生，我到底想要追求什么？因为你刚刚讲说，你有一个很大的关键词叫找意义嘛， 对我来说跟找意义有一点反面，就是我会觉得是不是有意义，或者说找意义对我来说 不重要，是不是要停下来寻找是吗？ 不是倒不是停下来寻找，而是意义这件事情本身可能对我来说就不重要，我不需要说我做什么事情有意义，或者说因为这件事情去筛选，而是我更想要的人生是我只是去体验而已。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体验，不管这事儿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觉得都是 experience。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就是在今年我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然后我也出不去没办法见到人等等之类的，这些我生活当中非常在意的东西都没有的时候，我该怎么样让自己仍旧过得开心，仍旧过好每一天。我觉得是我看到了说我其实人生想要的是 experience， 当我这样去理解人生的时候，我会觉得今年这一年那其实是个非常独特的经历。我觉得今年我进行了很多这样的思考吧，我在想就比如说真的我老了之后，我去回看我希望我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会发现我对于那种比如说我得到了什么样的成就，或者是实现了什么样的目标，我没有感觉，但是我会非常的希望我经历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体验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丰富多彩，我的人生是可以多么的丰富多彩。我前两天看了皮克斯新出的那个动画 Soul 吗？ 对对对 Soul， 我特别特别有共鸣，它的 point 是在说人生不需要一个 purpose， 很多人都在去寻找说我的 purpose 到底是什么，但这个电影的 point 是说你不需要一个 purpose。我不是说它对或者错啊，我从这个电影当中获得的就是我不需要一个 purpose， 我只需要 live every minute of it， 我享受每一天，享受每一个 moment， right now 当下是最最重要的，我不需要有意义，不需要有目标。我会觉得这跟我的人生的追求或者说我真正 value 的东西特别特别的一致，我会觉得这是我思考到的很重要的东西吧，就是把每一天过好。 哎，其实我特别想说啊，就是2021来了以后，这个点其实我觉得对咱俩来说都不是一个很难提及或者是很难被接受的话题，就是马上30了嘛。然后我其实觉得30是一个 big moment， 但是这个 big moment 不代表说是对人生某一种就是你不能做什么什么事情的一些宣判，而是你迎接一些什么东西的一些宣判，不能叫宣判吧，是一个光明的开始。 理解。哎，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前两天我还在跟我男朋友讨论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俩对于30岁这件事情有一个不一样的理解。他会觉得30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就像你刚刚说的，它是一个 big moment， 好像它说明了一些事情，不管是关于过去的还是关于未来的，关于正面的还是关于负面的，就是它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但是我仿佛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啊，30岁那就是新的一年，跟29岁、31岁对我来说好像没有区别， 没差。 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 big moment 对你来说，它为什么是一个 big moment？ 30岁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我觉得啊，它的特殊可能不在于它对我，就还是说它不能做什么。就比如说有一些社会舆论上的，你都30了，尤其是对女性啊，就这种不能做什么的宣判。那对我来讲30可能是还是在我自我的这个方面吧，就比如说我30可能会给自己设立一些更清晰的目标，或者会要求自己各个方面的要求吧，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就要求的一些点可能会更具体一点。那到了30之后，人生阶段不一样之后，我的时间，我的任务，可能就人生的任务可能会要跟20几岁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任务可能不只在说我对于两性关系，就是感情上或者是不是要结婚什么的，那更多还有在于我父母，我家人，就是我奶奶爷爷他们也老了，我需要在有一些事情上投入更多的精力，那我就需要去做更多的平衡。但是同时我其实到了这个阶段，我觉得工作上也算是到了一定的，你努努力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往上走嘛。可能30岁对我来说是一个平衡年， 我要更想清楚每一个方面具体的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的不同，像你刚刚说的，比如说像什么设定目标啊等等之类的，我很少做这件事情，还是像我刚刚说的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它不是我人生的重点。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你的人生观不一样，所以对这个年龄的体会也不一样。对我来说，每一年都是你经历更多的事情，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风景。29岁也很精彩，30岁也很精�彩，31岁也很精彩，70岁也很精彩。这个年龄只是让我去记得说我多大了就是我已经活了多少年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戳吧。但是具体的这些数字有什么意义，可能对我来说只是我成长过程当中的不同的阶段。我会觉得每一年都不一样，甚至每一天都不一样，所以我就不会觉得哦，我从一个20多岁的人变成一个30多岁的人，它中间会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可能没有这样的期望，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不同就不是很明显。 或者对我来讲可能稍微有点担心的就是说，过了30以后我的身体健康会稍微有点下，就健康状态会有点下降吧。那我可能比如说在运动或者是说就是健康养生的方面要更注意了。然后其实我很同意你刚刚说都是还是要以体验为目标嘛，你其实你也是有目标，但是你的目标整体来说就是以体验为主，对吧？ 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比如说我真正到了这个时间点之后，那我想要体验同样多的事情，或者是说我想要获得一样的体验的时候，那我的精力上可能就因为确实要分给更多，比如说给老人，或者是工作上确实是想有一个更高的提升，那可能就分给体验的这个时间会变少。这个也是我还是可能会感觉有点，也不是不高兴，但是确实也会是我觉得我需要反思的一个点。 我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想法，就是刚刚你说需要把时间花在别的事情上，给体验的时间变少，但我的理解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种体验。就比如说如果你能花更多的时间跟老人在一起，那这也是一个体验，这是你愿意去做的事情嘛。包括你的工作，比如说到了不同的职位上，或者是你能做不一样的事情，或者是你只是觉得自己有所提升等等，我觉得这也是经历。可能我对于体验这件事情的理解变得更宽泛了。我以前也会觉得说啊，我得去做点什么不一样的事情，那些 moments 才是我想要的体验。哎，我又要回到 Soul 那个电影，我感觉很重要的就是其实你生活当中的每一刻都是一个体验，你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越这样想我就越会觉得那我真的是要把每一天每一个时间都去 enjoy it， 因为你的时间是一直在流逝的，那你的每一分钟都很重要，尽量的去找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了。比如说我想我的今天我可能会花一些时间在做饭上，对吧？我可能花一些时间就在一些日常的这种 routine 上，但这仍旧是 experience。 那你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体验变得更好？我觉得有可能是我还没有想得特别清楚，所以我一直表达有一点混乱，就是我还需要去思考到底怎么样去 live every moment, live every minute。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其实我顺着你的这个说，我 今年我觉得尤其是今年我是尤其认为时间很宝贵。那我也不耽误别人的时间，然后别人也不要耽误我的时间，那我的时间就是我最大的成本。 是的是的，我特别认同这一点。 其实我之前几年也没有那么清晰的有这种边界感，但是今年我是非常非常明确，就是我认为不重要的事情，或者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会有点功利啊，这样会显得有点功利，但我觉得人一旦清晰了自己哪些东西想要或哪些不想要以后，你就会知道这个事情你要不要花时间，值不值得你花时间。 嗯，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我才会总结出来我今年就是会怎么想，时间就是我最大的成本。包括我也会把这个理念告诉我父母，也跟他们输出说不要把一些时间浪费在一些无效的社交上。因为你知道就是在家里面就他们很喜欢聚会啊，各种所谓那些聚会其实就是吃饭喝喝酒，没什么意义的，就是相互吹吹牛皮，对吗？ 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没什么意义的。对，我就 完全可以想象， 我就时常跟我妈说，我说你不如在家就是修身养性，你想干点啥都行，但是你不去那几个小时，你可能培养一点爱好，比如说练瑜伽或者是学舞蹈啊，那些我觉得是有意义的。那有一些跟人吃饭或者怎么，我是真的觉得你能获得来的是什么呢？你除非你应，其实我甚至觉得像那种应酬我都觉得你根本得不来你想要到的资源。对，那都是一些非常面上的场合而已。所以对，我就在说，其实今年我也就是这也是我想明白或者是说比较清晰的一个点。 我们经常讲说要去行动，要去做一些事情，但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在用惯性在做一些事情。这件事情我和我男朋友经常互相提醒，因为自己身在其中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受那个惯性的影响，有点难看清楚。那我们就会互相提醒说，这件事情你真的有必要去做吗？哪怕小到很小的事情，比如有时候他工作有一些比较烦的事情，他可能就要花一些时间去处理啊，或者是找这个人找那个人等等之类的，我也会提醒他说，你真的有必要做这件事情吗？他对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有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的，你就 let it be， 然后你做你自己的事情，不要被他们影响， 就被困在了那个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一头扎进去以后，我觉得是，就是人容易一头扎进去以后就很难看清楚自己的处境。 是的是的， 然后就是需要外面有一个人来提醒他一下，我觉得我也特别需要。 这可能是亲密关系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因为你们互相非常的了解，然后也知道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至少可以互相提醒。 这是我们第二期聊的主题。 Q 一下，如果大家想知道亲密关系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或者是小 tips， 我们欢迎大家去听我们第二期 节目。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刚刚读了你去年自己设立的一些目标吧，今年如果让你再写一个新的这个年度的目标，你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放过自己。 我为你鼓掌。 真的，我其实还想说一点，就是我今年其实在微博上，我觉得我今年做了很多输出。我做了一方面输出是有一些会自己把自己当时的一些思考写下来，然后后来就凝练成了一个话题叫西的思考。对，然后就这么顺下来了。我想我当时应该是前段时间，我记得我给你看了我有某一天的 schedule 嘛，然后那 calendar 上的，其实你也是嘛。我就想说其实明年我特别想放过自己，然后想给自己安排一些我可以躺平的时间，你知道吗？我其实现在如果就像比如说我假设哪天晚上回到家以后是躺在床上的，我会非常不安，我真的就是不安 啊。为什么？ 我不接受自己这样的状态。就是 你是希望自己一定要做一些事情是吗？ 对，要比如说要么我今天甚至都很少看综艺，就是我你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在爱奇艺啊，他们经常会聊一些他们的网剧或者是说有一些综艺，我根本不知道。对，当然其实这也算是我做减法的之一嘛，我觉得那些东西我也没有必要了解。我觉得我今年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在比如说剪 vlog， 当然还有咱们俩的电台嘛，就是播客，然后还有我自己的那电台，我还有健身，也还有一些工作，就晚上有时候也要加班开会什么的。夏天那段时间有时候是晚上会到开会开到一点多，还是会觉得我没办法接受自己躺下，就不能让自己有一种我这个时候没有事情做，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就想说我明年先放过自己。 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跟我男朋友聊一下，你们俩在这一点上特别特别的像。我经常需要劝他说你休息一下，你就放过自己。他是目标感非常非常明确并且也比较 ambitious 的一个人，就是他想做很多很多事情。 对，我觉得我就是过于 ambitious。 对，他就是目标感特别的清晰，我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在这方面我特别接受自己那些躺平的时间，甚至我会专门给自己留躺平的时间。我跟你讲，我这一个月，我这四周的假期，我做了那个假期的计划， 睡觉 除了娱乐就是休息。 我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当然有一些就是学一点小东西啊，那个占的时间就很少。你像现在我已经过了一周半的假期了，就是在看各种各样的电影、看书、看剧，就是我在上学期间没有时间做的这些事情。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确实既不 ambitious 也不 competitive， 我并没有那种这时间我必须要做什么事情的那种感觉，我比较少感觉到。但是我男朋友就相反，我男朋友就属于那种，哎呀，今天比如说他想做四个小时，现在才做了两个小时，他就觉得睡不着， 焦虑， 他没有办法躺在那儿，对，他就觉得不行，我得起来做事情，因为他给自己安排了很多计划，他确实是那种有很多事情想做的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也很好，就是他很有目标感，但有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 push 得很紧，这样的生活压力就会很大。像我也是，我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也会熬夜去做，花很多时间去做，但是做完了我就会立马给自己放假，就是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 你的身边，你的男朋友以及你的闺蜜都是这样的人，竟然你是一个躺平的人我也是不知道怎么 是的是的，我特别接受躺平我们讲过躺平这件事情对吧，专门聊了一整期，完全不让自己休息是会压力很大的，我觉得是很辛苦的一个状态。 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圣诞去上海，我到那是周五晚上，我甚至因为特别想要体验，就是因为我觉得好不容易就是疫情情况下出来旅游其实特别不容易，然后就是过五关斩六将的你知道吗，就是这里扫个码那里扫个码，然后我那天晚上应该是加上出来溜达加吃夜宵，我大概回到 Airbnb 已经三点多了，然后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七点多起床见雨晴，所以我那天只睡了， 哇你这也太拼了， 只睡了三个小时吧，因为我三点多到，对，三点多到住的地方我还要收拾嘛，还要洗澡什么的，然后我第二天，你想我第二天一天都在外面，我上午在溜达下午在溜达晚上是 sleep no more， 你知道 sleep no more 要爬多少次楼梯， 狂奔三小时， 我还穿了一双皮鞋你知道吗，就皮鞋很磨脚，也不是说磨脚，就是我真的到后来我直到离开那个场景，就是出整个人出来那个兴奋的状态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脚很疼，然后我很难受，然后当时我就有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整个人有点就觉得突然间的就好像不是我自己了一样，因为我从来不会出现这种状态，就是已经疲惫到就不行，然后就在马路边蹲下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那不太像是我自己的一个状态，当时我甚至心里还在想说，哎，现在其实还不到十点钟，我还是更想感受一下 还是不肯放过自己是吧， 对对对，还是没有放过还是不肯放过自己，然后觉得挺可惜的那天晚上，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男朋友商量说我们要不要出去吃点东西，然后结果就后来就索性叫了外卖，没有干别的，没有出去，实在不行了脚。第二天也说本来说是睡到自然醒，也反正也没吧，就还是想更多，既然出去了还是想好好体验一下，好好感受一下，所以第二天安排的挺满的。 我记得我们在第一期聊旅行的时候， 对对对， 我们就聊了这个问题， 是的， 你会把行程安排的比较满， 特别紧， 我就是那种睡到中午才起床出门的那种状态，就是 我就叫什么紧凑型游客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回来之后我的整个人的状态就特别不好，然后就因为一直没有休息过来，所以啊我的明年2021年的愿望就是放过自己，我就很明确你呢， 我的话我觉得两方面吧，一方面是对环境的期待，一个是对自己的期望，我真的希望这个疫情能不能快点过去，我非常非常的需要出门，已经到一个没办法的地步了，但是现在至少还没有看到希望啊，我主要是被这个环境束缚住了，所以很多事情做不了，所以这真的是我跟你讲 finger crossed， 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对2021快一点恢复正常，能让我见到同学们，能让我哎，我觉得我回去上个课的这个奢望可能都不一定能实现，至少能给我个毕业典礼好不好，就是我希望能够生活恢复正常吧，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对自己的话，其实我会希望自己更 be aware aware of what? aware of everything， 不要自动驾驶，不要因为惯性去做一些事情，而是说我知道我现在在干嘛，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我要怎么做。我会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我在学习在努力提升但还差很多。我们是很容易陷入到惯性当中的，这不代表你不努力或者怎么样，你仍旧是在努力的生活，努力的做事情，但有的时候可能我会觉得我没有足够的意识到说我今天一定要这样过吗，或者我这段时间就是要做这个事情吗。我会希望自己能更知道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可能更多的需要自省吧，去提醒自己自己在做什么，自己想做什么，需不需要改变，要不要有新的尝试，要不要放弃一些事情，多去提醒自己这个方面，多去意识到很多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一些状态。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对自己的期望。 对对，其实我是应该是前两天的微博里面我自己也写了，就是我特别不喜欢被事情推着走的一个状态，事情做了不少但是思考很少，表达了很多都是感受，然后要么就是情绪什么的，然后就很少再把这个事情想深了。我觉得就也是跟你说的很像，就是不能因为惯性做事，或者是说不能是被动的被事情推着走的，而是你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做这件事，还是得警醒一下。对，其实我觉得咱们两个互补的，他们俩不冲突，因为我觉得一个只要想清楚，或者是说自己能够提醒自己 be aware， 然后不要因为惯性做事，那可能相对的你之前有一些想做的事情，或者是说有一些可能对我来说，可能对你来说不是啊，就对我来说就觉得啊，时间没有被利用上什么的，就是这种急迫或焦虑的心情，他其实就是在放过自己。 哦，然后我对今年还有一个很大的期望，前两天的时候小宇宙不是有一个那个总结嘛，然后我们大概有20多个小时的节目吧现在。 对， 然后 我明年要是说 立一个200小时小对小目标，就是我没有去算这个数啊，但是我是真的觉得这个节目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就一方面我们本来就很喜欢聊天对吧，我们两个每次聊天都很舒服，然后我会觉得每一期节目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或者是去 be aware 的一个过程，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去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啊，一些想法啊，能够对其他人有所启发。不知道我们2021年能够录多少时长的节目哦，然后希望我们能够请到更多的嘉宾， 对，收收不落，且请到更多的嘉宾，然后聊到更多有意思的话题。 希望我们能够坚持下去， 对，希望我们明年节目也能够节节高，被流量看到。作为一个比较庸俗的内容输出者，我也只有这一点点希冀。其实从一开始我们这个节目的定位就是通过很多话题来聊找自我， 自我发现，自我提升。 对，自我发现其实是一个我感觉我之前上学的时候是被漏掉的，或者是说没有人让我，没有人教我，或者没有人提醒我需要发现你自己。 没错， 你要去想的是你想要什么，而不是别人希望你要什么，也是这一两年我才开始想且想明白的。既然我们刚刚都已经聊到了新的一年对我们自己节目的期望，最后吧，我们也是祝大家新年快 乐， 然后在新的一年多听我们有的没的，希望我们有的没的能够陪伴大家度过更多时间，多听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将会陪伴你哦。明年见。 明年见啦。 Chance of life.